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 怀旧之旅。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很多事情都在不经意间发生着变化。自从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的娱乐作品也愈发的成熟了。欢迎各位今天准时登上，与您一同感受经典魅力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要来一同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跟随着娱乐大篷车的脚步，我们来到了1990年。在这一年当中，有几部主旋律题材的影片得到了大家的关注，这也是为了响应在1989年提出的主旋律题材电影的号召。在这一年中，内地电视剧逐渐的成熟了起来，不仅有了火爆荧屏的电视剧《封神榜》，同时也因为一部《渴望》，让大家打内心当中佩服坚韧贤惠的刘桂芳。还是先来说一说主旋律题材的影片吧，周恩来。这部在当时只卖2块钱一张电影票的电影，曾经创造了2.7亿的全国票房纪录。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影片周恩来当中的精彩片段。 小米饭真香啊，就是沿着这小米啊，实现了我们的革命啊。解放这么多年了，沿着的生活为什么还这么苦？我当总理，我有责任。 主席，我懂你的言，很关心，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还是我没办好这个家吗？延安人民哺育了我们，支援了我们在全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延安建设好呢？过去我对延安地区曾经提出过3年农业电面貌，今天我和你们谈，你们5年能不能够粮食翻一番呢？ 我们72年的产量是6亿4700万斤，亩产130斤，按总理讲的翻一番也才260斤，这个产量啊，在全国来说也是比较低的。关键啊，是农业条件的改变，农田水利建设问题。 我请北京的同志来支援你们。 好，只要有总理的支持，我们一定要实现总理的愿望，5年粮食一定要翻番。 好，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呀。拿酒来。我替老区的人民感谢你们，这杯酒一定要喝下去。 你们五年粮食翻一番，只要我不死，我一定回来来看望你。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影片《周恩来》当中的精彩片段了。当时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得到了很多部门的支持，甚至连拍摄地都是选择在周恩来曾经的住处拍摄的，一切用品都是周总理生前用过的。在1990年，彩色电视机已经成为了每个家庭必备的娱乐产品，于是电视剧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这一年中，人们的目光被一个叫做刘慧芳的女人所吸引，她和养女小芳之间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尤其是当年在很多单身的男性观众心中，刘慧芳成为了贤妻良母的代言词，甚至还有人提出了娶妻当娶刘慧芳这样的评论。虽说只是戏言，但是却足以见证了当年这部电视剧的火爆程度。除了刘慧芳的贤惠，很多人对于蓝天也扮演了王沪生的父亲，以及韩颖扮演的刘大妈印象深刻。这两位老演员凭借着精湛的演技征服了观众。据说在这部电视剧热播之后，很多影迷都给蓝天爷写信，说自己生活的烦恼，俨然是把他当做了慈父的一个象征了。下面呢，来欣赏电视剧《渴望》当中王沪生、王亚茹和父亲一起吃饭，亚茹挑拨，但是父亲很生气的片段。 爸爸，喝完银耳汤吧。 这很不错嘛。虎生呢？他怎么还没有过来？ 我怕东东淘气，让他哄他睡觉去了。吃晚饭再叫他吧。 怎么，慧芳还没有回家来住？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照道理也太不应该了。 他们是不是闹什么矛盾了？要不然不会。 爸爸，要不我把护生叫来，你问问他吧。 等一等，亚茹，我问你，护生的业务情况怎么样？今天我到他房间去翻了一下他搞的那些资料，好像是很吃力啊。 那还用说吗？他原本可以是另个样子。 怎么？ 还不是娶了个小市民的妻子，卷到了那么一个小市民的圈里去。 不能这么说吧，亚茹，你妈妈的日记我全都读过了。 妈妈留有日记？ 是你弟弟一直在保存着。 这事儿护生不该瞒着我呀。 怎么，把妈妈的日记交给爸爸，这不对吗？你呀，从小爱拔尖的毛病到现在也没有改过来。好了，其实呢，妈妈的日记里也没有什么好保密的。亚茹，我倒希望你能认真的读一下，爸爸就是从这里边了解慧芳的。真是一个值得我们王家敬重的好孩子。 爸爸，您怎么了？ 有些疲劳。人老了，常常力不从心。也真是不能再激动了。 您是太累了，爸爸。我看呢，干校和监狱留给你的心脏病，您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血压有点高，您休息一下去吧。 听过了电视剧《渴望》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再来说一说这部剧幕后的事情吧。其实《渴望》在拍摄时更类似于一个情景剧，因为电视剧当中所有的场景都是在摄影棚内完成的，它也成为了中国第一部全部在摄影棚内完成的电视剧。虽说过了这么多年，但是每当这段熟悉的音乐响起，很多人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而且这部电视剧在各个地方电视台当中重播的次数也非常之多。下面呢，就为您送上电视剧《渴望》当中的主题曲《好人一生平安》，来自于李娜。 流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还在身边。也曾心一颤。 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还在身边。 想在耳边的正式电视剧《渴望》当中的主题曲《好人一生平安》，李娜的演唱，同样是在1990年一部根据古典神幻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封神榜》成为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且这也是当年内地和香港地区共同完成的作品了。所以在电视剧当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很多仁义的老演员精彩演绎，同样也能听到谭咏麟的经典歌声。或许很多人都还记得啊，这部电视剧中有很多特技镜头，比方说哪吒骑着风火轮在天空当中勇往直前，比如宰相比干被妲己陷害，惨遭剜心之痛。下面呢，我们来欣赏电视剧《封神榜》当中纣王不分青红皂白，只信妲己的谗言，逼迫比干挖心的这个片段。 参见大王。 你终于来了。 大王何事召见？ 往后心痛之病复发，只有玲珑心能救。王叔有玲珑心，想借一片做汤治好王后之病，功高无量。 大王，心是何物？ 乃王叔胸中之心吗？ 是啊，心乃一身之主，隐于肺门，人心失去，岂有生路？你听信妖妇之言，赐我剜心之祸，只怕我比干在，江山在，比干亡，江山亡。 哈哈哈哈哈！比干王叔所言差矣，戒心一片，无伤一世，何必多言呢？ 大王，你酒色昏迷，糊涂无道啊！我比干不犯剜心之罪，何故遭此惨祸？ 不，君叫臣死，不死不忠。来啊，把他的心挖出来。 是。 嘿，无道的昏君，我死黄泉之下，无愧于成汤江山，无愧于殷商先帝。拿剑来。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依然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 在1990年，除了在影视作品中有很多经典之作之外呢，在歌坛和曲艺方面也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先来说一说相声和小品方面，现如今提到每年春晚上最值得期待的人物，无疑那就是赵本山大叔了。而在1990年呢，赵本山首次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在此之前他已经三次被春晚剧组拒之门外了。下面呢，我们就送上赵本山、黄晓萱带来的小品《相亲》当中的精彩片段。 那你没听人家说呀？ 说啥？ 小红妈要改嫁，儿女们又作又闹，寻思上吊。小红妈一咬牙， 怎的了？ 差点趴了火车道。 这些儿女纯盘污腻不孝，就兴他年轻人打情骂俏，连搂带抱，老年人就得一个人扛靠。 不气人，你这怎么整的？ 你别生气呀，你看。 你快说行吗？不行我就回去。真。 老年人啊。 嗯。 那你说这孩子们真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说咱可上哪儿逃回那后悔药去？ 你呀，一小小你就归爹妈管，到老了你这掉个了又归儿女管，你啥钱能个人承包一段，自己说了算呢？ 我呀，就这个命了。 你呀，老信命，这不行。 老年啊， 嗯， 那你要真要有这心思。你就等着我， 我高低等，给我个准信，行吗？定下来，行吗？ 下辈子， 嗯， 咱俩来世再见面吧。 完了，一竿子知道3000年了，没缓了是吧？ 难呢。 嗯、 啊，下辈子。 啥呀？ 下辈子。 干啥玩意儿？你这扯，我还寻思谁唱歌啊？干啥呢？哭啥呢？我也没说啥，不同意就拉倒吧。别整那唱，别的，影响不好啊。来人成啥事了？你这一哭，我心里也怪不得劲儿的。别哭了啊！你干啥玩意儿？来警察咋整？你说你。别哭了啊、哦！我这身份证都没带呢。 干啥呢？ 嗯？ 你咋还哭了呢？ 我要不整这声，你没个品气。 你还怪有招呢？ 以毒攻毒呗。 给。 啥呀？ 擦擦眼泪。 擦啥？刚打雷，没下雨。别哭了，干啥呢？有啥哭的？这要哭出点花样也行。这家一老半天连二都没有。呀，咱俩干啥来了？ 哎呀，对呀，那咱不是给孩子相对象来了吗？ 你别把正事整耽误了。你看你咋这样？咱俩成不成不小事吗？给你，我儿给你闺女的信。 这是我姑娘给你儿子的信。 这不一样的吗？ 啥 皮儿？看看 孩子信，你可别看， 学习学习呗。 不看人家信件犯法。 犯啥法呀、啊、 犯国法呗。 不懂你分谁的信，让孩子信当父母的看，就等于领导审查。 你别审了你。 哎呀，我儿子告诉我了，说不管你家谁来必须当面看，说三遍。 对呀， 真是， 我姑娘也这么说的。 那就看呗，那还装啥呀？ 看 看，这还这 看 吗？ 看， 怎么不看的？这字儿写的吗？哎啊！ 亲爱的， 哎呀妈呀，这啥话呀？ 孩子们真敢往上捅词儿。 妈妈， 爸爸， 这是给咱俩写的信。 嗯，有内容，往下看。 二位老人辛苦半辈， 为了儿女受尽苦累。 儿女安排今日相会， 祝愿二老成双可恩恩。这俩字念啥啊？ 配对， 我认得。 哎呀妈呀！ 老蔫儿啊，老蔫儿啊，你说你咋这么坏人？ 妈，这才是我儿子，你知道他爹天天为啥事闹心？不了解，这回你说啊， 那老杨聊哪去了？事里定下来，你认真，你说结婚前大伙都吃喜糖去啊。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赵本山、黄小娟带来的小品《相亲》当中的精彩片段。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在1990年发生了一件大事件，这就是北京召开了亚运会，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首次承办的大型洲际综合运动会，规模仅次于奥运会。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绝对是一件大事件。为此呢，很多音乐人都创作了亚运会的歌曲，这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韦唯和刘欢合唱的《亚洲雄风》。或许大家都还能记得，在亚运会的开幕式上，全场观众都和韦唯、刘欢合唱了这首歌曲，那个场景至今都让韦唯感动和激动万分呢。据说这首歌曲最开始的名字叫做《亚洲雄狮》，但是后来亚运会的组委会工作人员总觉得"雄狮"这个词更像是单指中国，但是亚运会是整个亚洲的体育盛会啊，于是就改了一个名字，命名为"亚洲雄风"了。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上半段的旅行就要告一段落了。送上这首刘欢和韦唯合唱的歌曲《亚洲雄风》，歌声当中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再次启程，诸位稍后见。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云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 怀旧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与您一同重温经典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要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跟随娱乐大篷车，我们回到了1991年。1991年，随着电视机的普及，电视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电影似乎陷入了一个瓶颈。于是中国电影除了继续拍摄主旋律题材的影片之外，开始加强与国际接轨的意识了。众多影片纷纷参加了国际电影节。首先我们要来说一说主旋律题材的影片，比方说《烈火金刚》。这部电影也是汇集了中国电影界当中众多位大腕，比方说葛优、梁天，还有实力演员宋春丽、巨雪和李强等人。下面呢，来欣赏电影《烈火金刚之神奇英雄》中金区长策反刁世贵的片段。 今天请弟兄们喝酒，都要喝个痛快。从前喝酒都是弟兄们先敬我，这回我先敬弟兄们。现在咱们给日本人干事，但日本人不把咱们当人。今天本来是我大喜日子，可是喜事没有办成，小凤让毛利给逼死了。你们知道吧，我从前带的那帮弟兄哪儿去了吗？ 让小日本给杀了， 这个仇我是非报不可。 大哥你甭说了，弟兄们咱们都听大哥的。 对，大哥说吧。 咱不为别的，咱们跟着八路了。行， 弟兄们，从今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咱们要竭尽全力利用这次出兵的机会，端掉鬼子的炮楼，配合主力部队进行大反攻，把日本鬼子赶出华北大平原。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电影《烈火金刚》当中的精彩片段了。这部影片不仅讲述了抗日战争当中的艰苦奋斗历程，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心目当中抗日英雄的固定形象，尤其是萧飞，无论是外形还是人物性格，他更贴近于真实生活，更有人情味。但正是这样的人物魅力，让当年很多人都对萧飞着了迷啊。在1991年，有一部电影在国际上获奖了，这就是电影《过年》。这部影片同样是星光熠熠，笑星赵丽蓉，喜剧演员葛优、梁天，实力演员丁嘉丽、申军义、胡亚杰、美猴王、六小龄童等人都在影片当中有着出色的表演。电影是获得了第4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特别奖，并且赵丽蓉也凭借着自己的精湛演技荣获了第4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下面呢，我们就走进电影《过年》中，重温电影中最后一家人围坐一桌吃团圆饭的那个精彩片段。 哎，大家那酒都倒好了吧？在座的党内党外知识分子，咱们是不是还是按老规矩办事儿？请老爷子先说两句。 说啥呢？你们谁能多说就多说两句吧。 您是一家之主啊， 别扣高帽子。现在不是一家了，已经分出去3家了。等程远、小勇定亲开单子，咱们可就是6家了。 这再分也是在您老的统一领导下呀。 这年月领导不了喽，别被你们领导就不错了。 来，我提议为祝愿爸爸妈妈健康长寿，我们合家团圆，万事如意，干一杯。 对，来， 爸，啊，您喝白的。 对 对对， 喝白的， 喝白的， 喝白的， 喝白的， 都如意，都如意。 妈，您都干了， 干了，干了， 干了， 干了， 干了， 干了，都干了， 干了。妈，妈，您喝， 行， 不喝了。 哎呀！来来来，让大川说两句吧。 对，大川， 我今天吧，特别的高兴。我现在吧，什么都有了，特别是有了二平。我从小吧，没爹，没妈。今天也有爹了，也有妈了。我敬你们二老一杯。哎， 大川，你能在心里头给老人腾个地方，我知足了。过去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就那么地吧。 哎哎，那该我们了啊！我跟小妹儿决定在明年的今天正式结婚。刘秀峰，我们啊结婚以后跟爹妈不分家，请哥哥嫂子姐姐姐夫放心，今后伺候爹妈的任务就由我跟小妹儿来完成了。 那感情好了。 走走。大家该吃吃，该喝喝啊！我这话还长着呢。大家知道亚运会是怎么召开的吧？那是靠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募捐。我跟小凤这婚事呢，也得靠全家人的支持和募捐。所以我跟小凤就赶制了一个募捐箱。并且已经收到了二姐跟二姐夫的第一份赞助，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来，吃吃吃。 希望在座的大家踊跃的往这里。 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有点歪财还都用到这儿上了。 听过了电影《过年》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接着来回顾吧。在1991年，一部由赵宝刚导演、冯小刚、马未都、王朔三个人共同编剧的电视剧问世了，这就是《编辑部的故事》。或许您还能记得，这部电视剧每一集都有自己的一个小名字，有一点类似情景喜剧的模式。没错了，其实这部电视剧啊，可以说是情景喜剧的一个雏形。但是由于这部电视剧中出现了室外场景，所以和真正的情景喜剧还是有所差别。或许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还记得，电视剧当中李东宝和葛玲两个人总是喜欢在编辑部里斗来斗去耍嘴皮子，而其他几位年龄偏大的编辑则更希望墨守成规。啊，对了，还有就是侯耀华扮演那个心思很重的于德利。下面呢，来欣赏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当中的精彩片段吧。 哎，那谁，莫言， 来来来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们编辑部的李先生。 哦，李先生， 哎哎，他是我们这儿有威信的群众。 嗯， 别人都不在的时候，他说话最有分量啊。 哦， 哎，你们先聊。 李先生， 倒杯 水。莫怀远。 哦。 天泉电器集团营业部的经理。 哦。 天泉电器，你们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 哎， 好像不是曾应该听说过是吧？ 太应该听说过了。哎，您二位啊，要是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这有情可原，无知吗？没文化吗？可您二位这一看就是知识分子，是文化人啊，至今不知道天泉电器，这你这可真有点儿。 哎，那谁，老孟，老孟， 你 哼着，我跟你说啊， 嗯， 听说过，但是啊，现在这冰箱牌子太多了，记不住。 凭什么呀？凭什么我们就得知道啊？ 哎，我说老于啊，看来还真有不知道天泉电器的。 没关系啊。你给他们说说，给他们补上这一课，啊，叔叔， 哎，得， 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你们瞧啊，仔细瞧瞧，这是什么？ 冰，是冰箱吗？ 瞧这样，我反正看不出像火箭来。 冰箱。 再瞧瞧，它还是什么？ 还是什么？还是什么？ 大胆的说，嗯， 电台。 我说老爷， 你们这同志的想象力实在是 贵的，贵的，插上电门就是冰箱，打下电门不就是柜子吗？ 你装上钱就是保险柜，挂上衣裳就是大衣柜。 你要有闲钱，一块买仨摆一溜，那不就组合柜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了。听您这意思，这是多功能柜， 多功能冰箱。 哎，还有呢？ 什么呀？ 我说功能啊。 哦，那多了，打开门你可以当空调，推到大街上您可以卖冰棍，你把那地线拔了抱着它可以按摩电疗，等等等等，无穷无尽，看你怎么使的。 哎，这玩意儿用处还挺广泛的啊。 哎， 是不是新发明的呀？ 哎，你们这已经报专利了吧？ 最近报上去了。 嗯，一定得快，别等别的厂家反应过来啊。 嗯， 质量可靠吗？ 哎，这个天泉冰箱的最大优点就是不怕坏。哎，你想啊，这消费者最担心的是什么？是买了一个冰箱到家没两天就坏了，老得修。买天泉冰箱就没这烦恼了，是吧？它坏了以后不要紧啊，你可以当柜子使啊，这一点不糟践。您看我这漆，看我这装潢，什么大衣柜比得了？ 嗯，对，这下消费者是没急招了，这是谁想出来的？您的主意？ 集思广益，集思广益。 谢谢您上门指教啊，真是给我们这个 大开眼界。 对对对，大开眼界。我们也都知道了，了解了。这样吧，时间也不早了，你就可以回去了 啊。我，回去？ 哎， 我回哪儿去啊？ 哎呦，哪来的回哪儿啊？这不是我们也明白了吗？您不回去还在这儿干嘛呀？ 哎，不是同志， 我们都不打算买这个，真麻烦您呢，大老远的给抬了。 不是他，你看我也没打算卖您呢。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1990年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体育锻炼的热潮，而以亚运会吉祥物盼盼作为头像的文化衫以及其他的周边产品也都成为了潮流。而在此后的这一两年中，也有很多娱乐作品都是根据亚运会所创作，比如冯巩、牛群合说的相声《亚运之最》。这个相声是在1991年的春晚上表演的，虽说当时牛群和冯巩的合作才刚刚起步，但是却也是让人能够看到二人合作的默契。下面呢，来欣赏相声《亚运之最》，来自冯巩和牛群。 观众朋友们，我们万事通这个栏目的第二期又和大家见面了。 我们这期是亚运专题， 专门探讨亚运之最。 今天我说什么也得给他问住了， 那是不可能的。 我就不客气了， 你来吧。 请问 说 亚运会， 嗯， 什么最招人喜欢？ 最招人喜欢，那得说是熊猫盼盼。 为什么？ 熊猫是咱们的国宝。 还有呢？ 是友谊的使者。 还有？ 是和平的象征。 还有？ 他吃竹子。你男的还有？ 不行了 啊！ 告诉你、 啊， 还有就是他长得漂亮，尤其是那俩椭圆形的黑眼圈。哎呀，为什么现在的姑娘都爱涂黑眼圈啊？哎，对，哎。那就是受我们盼盼的启发呀。 没听说过。 问住了、啊、 这不能算，这不能算。 我再问你， 你再说 亚运会，哪项运动人最多？ 火炬接力。 哪项活动最壮观？ 开幕式。 谁的话最多？ 宋世雄。 谁的话最少？ 国家主席杨尚昆。开幕式3小时就说12个字，我宣布第4届亚运会开幕。 怎么样？可是还有比杨主席话少的。 谁呀、啊？ 体委主任武少祖开幕式的时候嗓子累哑了，一个字儿没说出来。 不是没说出来不能算， 俩不算了。 当然不算 了。我再问你 啊，你说 亚运会谁捐款最多？ 霍英东先生捐款1亿港币。 谁捐款最少？ 很多小朋友就捐了1分钱，但是一分钢镚一颗心呐、啊， 就没有再少的吗？ 哦，对，有。有一位朋友呢，在捐款留言簿上是这样写的， 嗯， 捐款人冯巩，捐赠北京粮票1市斤，大约折合人民币2毛1。后来一看，哦，过期粮票。 朋友们， 这鼓掌着，这都是非常了解情况的。 朋友们，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做的不好， 但是就这样，还有一位朋友苦苦的哀求我，哎，说师傅，这粮票能不能算咱俩捐的？我们家生活困难，把我名字写您后不还不行吗？我叫牛群。好，有这事儿吗？你给我瞎编， 你先给我编的，那叫以骑牛之道还治骑牛之身。 我告诉你，好好提问题。 我再问你， 说 捐款人谁岁数最小？ 一位未出世的胎儿由他母亲代捐。 谁岁数最大？ 咱北京的一位老奶奶岁数最大。 多大岁数？ 85岁， 够大的。 老奶奶说了，我岁数不算大， 嗯， 我是代表我妈来的。 你 我妈今年103了。 是啊。 怎么样， 我问你， 不住 亚运会 啊， 谁最可爱？ 在背景台上翻板的小同学们最可爱。 谁最可恨？ 有些单位互相扯皮耽误事儿最可恨。 都哪些单位？ 具体的说吧。 啊， 有三个单位最可恨。 哪三个？ 第一， 哦， 大过年的别给人添堵了。 我再问你， 说说说， 押运期间 啊， 什么最少？ 吵架的最少， 嗯， 偶尔碰见一回也是押运吵法。这个说，小子，要不是亚运会咱没完，那也不含糊。山是高昂的头，要不是亚运会 怎么着， 让你热血流。拦不住。 你等会儿， 你说 那么什么最多？ 亚运会指定产品最多。 嗯， 就连我们门口卖烤白薯的都想沾沾光。 是啊， 师傅师傅，这可是亚运会指定白薯。 亚运会谁最发财？ 一个濒于倒闭只有11位残疾人办的小工厂最发财。 是吗？ 你还记得有三面小旗子吗？ 我知道。 哎，那就是他们的专利。 嗯， 就这一项专利啊， 赚了多少钱？ 几十万块钱。 嚯！ 当我们采访这位厂长的时候， 嗯， 我说厂长， 哦， 你们为亚运会做了这么大的贡献，而且还赚了钱发了财，您能谈谈感想吗？ 他怎么说的？ 嗯，感想挺多，反正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嗯， 什么时候办奥运会呢？怎么样， 内涵挺丰富。 没错。 我再问你， 你说 亚运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阴盛阳衰，大部分金牌归了人家女的了。 是啊。那么亚运会最大的秘密是什么？ 阳盛阴衰。因为在金牌的背后，很多教练陪练都是我们男的。 哦， 让我们还是多为无名英雄鼓鼓掌吧。 对， 好，难不住。 你等会儿， 你说 亚运会期间 啊， 亚运会期间 啊， 什么最香？ 亚运村的饭菜最香。 什么最臭？ 中国男子足球队临门一脚那脚最臭。 那什么话最伤人？ 有些球迷的话最伤人，说足球队脚太臭，不如回家卖土豆。 那什么话最感人？ 主教练高峰文和他的队员们说出话来最感人。 怎么说的？ 他们说是我们伤了球迷的心，只要他们能够解恨，就把我们拉出去打一顿，打个遍体鳞伤，只要别把我们打死，因为我们还要踢球，还要为祖国尽一点我们的微薄之力呀。怎么样？ 我再问你，亚运期间谁胳膊举得最累？ 何卓强。 为什么？ 日举万斤呢。他就说过，我举得起世界纪录，但我举不起我流过的汗水。 他不算最累 啊。邢芬，自从他拿了第一块金牌以后，找他签字的数以万计，到现在累得胳膊抬不起来了。 他不算最累。 那你说谁胳膊最累？ 熊猫盼盼到现在的胳膊还没放下来呢。 这不脸不错，这当然不错了。 我再问你， 你说 谁比赛最不认真？ 最不认真？ 徐海峰， 那可是射击金牌获得者。 就他不认真，对待工作老是睁一眼闭眼。 哦，你要这么说呀，那谁比赛当中胆儿最小？ 胆儿最小？ 刘华金， 百米跨栏拿金牌， 就他胆儿小。裁判一举枪，吓得扑通就跪下了。枪一响，他比谁窜的都快。 哼，要这么说 啊， 谁最爱沾小便宜？ 谁？ 赵有凤， 那是马拉松冠军， 就是他，就为了白喝这两罐饮料，哎呀，拼命在大街上跑，他累不累的啊？ 你要那么说呀，谁最不讲理？ 谁？ 赵大成， 拳击裁判， 就是拳击裁判不讲理 啊， 这个把那个打趴下了，他像着打人的。 哼，要这么说 啊， 谁最斤斤计较？ 谁？ 举重的斤斤计较。 哦，那谁最得寸进尺？ 谁？ 跳高得寸进尺。 谁最见风使舵？ 谁？ 帆船那见风使舵。 谁最吹吹拍拍？ 谁？ 篮球吹吹拍拍。 谁最拉拉扯扯？ 谁？ 射箭那拉拉扯扯。 那谁最扭扭捏捏？ 谁？ 竞走扭扭捏捏。 拦不住。 我再问你，你说亚运期间谁长得最美？ 我们的礼仪小姐长得最美。 谁长得最丑？ 嗯，这还用说吗？你从大家的掌声当中，你应该悟出点东西来了。啊，当然了啊，冯果，我认为你的心灵还是很美的。 你以为大伙这是给我鼓掌的？ 那没错， 这是给你鼓掌的。 什么？ 你最丑，俗话说子鼠丑牛，丑牛，这是给谁鼓掌的？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相声《亚运之最》，来自冯巩、牛群。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1991年音乐方面的情况。在音乐专题片潮播放之后，很多港台地区的歌手迅速走入了内地。比如在1991年，谭咏麟和张国荣作为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迅速走进了年轻人的心中。尤其是谭咏麟，谭校长，在1991年，谭咏麟受到了春晚的邀请，演唱了自己的代表作《水中花》，一时间这首歌曲被广为传唱。好了，说到这儿，我们今天娱乐大篷车的旅程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送上这首谭咏麟带来的经典歌曲《水中花》，歌声当中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坨坨，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情雨冷风中，多少繁华如梦，曾经万紫千红，随风吹落，蓦然回首中，换来万里烟云，似水年华流走，不留影踪。我看见水中的花朵，想要留住一抹红，奈何辗转在风尘，不再有往日颜色。我看见泪光中的我，什么？只在恍惚醉中，还有些旧梦。这纷纷飞花已坠落，换深情早已成空。这流水悠悠匆匆过，谁能将它片刻挽留？满怀飘零的花朵，尘世中无从寄托。任那雨打风吹也沉默，仿佛是我。再有往日颜色，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醉意中，还有些旧梦。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往日深情早已成空。这流水悠悠匆匆过，谁能将它片刻挽留？感怀飘零的花朵，尘世中无从寄托。任那雨打风吹也沉默，仿佛是我。